好费咗我他餐呢度。本来咧，头先我哋应该系讲嗰啲算系专题啦，即系嗰啲比较有内容嘅嘢。虽然呢个节目呢、這个 part 呢一个节目 有咁嘅存在过嘅， 从来冇组织嘅。 专题咁样，专题去翻 channel 嗰边噶。 头期 update 啊嘛，因为呢个呢节我正式头期 update。头先讲就系、是，点解我讲呢女星优结应该几时结婚嘅咧？嗱，呢个咧就呢个新闻嘅，就听新闻就讲翻，就而家讲咗几个就系、是， 新闻 都 要 又实结婚，咁大家讨论咗就系点解好似想点讨论咗声优女声优几时结婚嘅？好似换咗，呢个系好奇怪的问题嘅。不过呢个正我喺翻声优嗰 part 先再讲啦，新闻嗰度好。今季拜咧就讲下啲算系有算系有啲话有啲共通点嘅动画就系 罐头动画， 女子高生与 cool。女子高生 crossover 嘢 ，crossover 嘢就系女子高生唔应该唔正常讲唔会玩嘅嘢，唔系唔应该系唔会感兴趣嘅嘢，即系 好 啱 真 系 好似咁讲嘅。其实咧就再 pick 或者再嘅 minor 嘅活动咧，你唔可以担保冇人玩，但系反而你话去到一个可以去到咩搞大会啊，一个成一个几 major， 唔好话 major， 有个有叫做。有個 train 啊，咁樣可以咁多人一齊咧，講真就真係麻煩啲嘅。 嗱，你只高薪獨自露營。 好嗱，講咗先，自我介紹先。 其實應該有， 應該有嘅。 其實有㗎， 有唔多，唔係即係唔係嗱， 不過絕對唔係東山嗰只嗰啲情況啫。 唔係嗱，你話露營嗰度講真。你話二三十年前我唔擔保，但係近呢十幾年 多咗。 日本其實係 Yama Girl 呢樣嘢，其實係成為咗風潮嘅。 冇錯。 所以其實你話女子高薪會。 即系你话直头有部活走去搞露营都绝对，我觉得好合理。 吓， 多咗嘅， 唔系话多咗，系一个风潮啊， 更流行， 系成为咗连一种嗰种叫啊，啱啱叫 fashion 都会出咗嚟一种呢种 style 嘅，都会出咗嚟嘅，系成为咗会上杂志会介绍呢种呢种 style。 即 系 由个作品带翻出嚟，变咗影响。 唔系，其实唔系由作品，系有呢个 trend 之后。 你如果唔系有呢个 trend， 我觉得都唔会有作品咯，老老实实。 系。 然之后，其实呢套作品，You Look Can 呢套作品，其实当然系因为嗰个画师自己中。中意旅行，阿夫洛佢中意露营，所以先会画。而再加埋讲真，有一样嘢就系吸睛，但系某程度上要成为港岛叫做一个可以港岛或者叫咁受欢迎，某程度上系因为大家唔认为，其实大家真系唔再认为女子高生去露营去行山系一个几。大不了的問題， 係咯， 冇問題。嗱，你話一個人去，講真係安全性上面真係有，真係會有個考慮嚟。 真㗎，咁個套作品都唔係主打一個人露營啦。 咩？佢一個真係，但係 唔係我知有一個真係， 佢都有寫到明，佢去嘅基本上都係收費營地，係有管理員嘅。 咩？总之个作品个主线唔系讲一个人露营啊嘛， 唔系净系 大佬， 佢系讲 咩？即系总之露营呢件事， 即系露营又好，你行山又好，系阿托扯都一个人行山，但系都唔系主线啊嘛。 即系 同埋讲真，呢啲作品当然都会系轻量，即系真系对安全问题讲真，真系某程度上都系叫做。再一日本啦，講真，其實相對都相對啦，大家都會認為喺治安上係可以嘅咯。你唔通佢一個人去行山，去露營，你去印度啊？ 咁就唔得， 係咪先？即係你會話去印度一個人去嘅話，就真係喂，你真係熟人苦口果，你大家明白嗰個社會，佢哋嗰個社會嗰個風氣嗰啲現象嘅問題。咁嚟日本，大家會覺得係接受噶嘛？係咪即係咁簡單？ 嗱，等先，介紹咗自己先，就唔記得咗，成日俾人鬧。 係啊， 好，我記得。 我俾七九 F， 我唔講噶。 你知邊個啦？ 食啊！ 嗱，首先由啲比較熱門嘅嘢先啦。頭先講You Look Can 啦，露營啦。第二季今年年尾定係下年年頭啊？第二季。 唔係，總啊，唔理幾時，你做得好好睇睇我就得噶。 呢個都好睇嘅， 因為我呢個禮拜又碌咗由頭碌咗一次。 唔係，好短啫嘛，三分鐘動畫啫嘛，十二集好快睇完咗啦。 邊套啊 ？You Look Can 咯 ，You Look Can， 我由頭碌咗一次。 唔係 Hair Can， 唔係 Hair Can，OK。 唔係三分鐘 ，You Look Can， 唔係 Hair Can， 三分鐘一套動畫啫嘛，好快碌完噶啦。 OK， 睇咁三分鐘呢套嘢繼續係。 咁跟住咧，跟住嚟邊套啊？戰呢個咩啊？塔車。 喂，等先嗱， 等先，你哋真係。我覺得如果傾講露營，我覺得我杯麵嘅做主要 係，係賣廣告。 佢哋要大家覺得 唔係呢個食物，係 食主食。 主食 食網站， 露營你真係露營料理動畫嚟嘅呢套，我覺得係。 其實 你真係有去過佢哋嗰啲真係以露營為中心嘅露營嘅話，即係唔係以行山，因為冇地方要瞓要過夜嗰種露營，係真係露營係做主要活動嘅，基本上由頭食到，我係可以去到夜晚五七點去到開始煮嘢食，去到煮完嘢食，跟住就煮糖水，煮完湯咧，跟住準備第二朝早餐，跟住瞓完第二朝咧就煮茶，煮完茶咧就煮早餐，煮完早餐咧跟住開始執下嘢，跟住煮晏晝，係由頭直到落尾嘅， 好意思 㗎。 呢條都仲好意思講喎，我當年跟佢老人有幾辛苦大佬。 嗰陣時最頭啊嘛，嗰陣時細個未識啊嘛，同埋嗰陣時我哋其實唔係。以露營為主，係為行山為主。 你話俾我聽露營㗎，你係以露營為主。 你問佢，你 跟咗人哋 嗰陣時你有嚟嗰啲露營，主要係啊，係另一個人策劃嘅。你問翻佢， 唔好理， 即係變咗係我 入你數啦。而家你喺度， 去我露營，我唔判我恐懼。 即系俾人冻咗，即系再一冻咯，俾人军 明显系咯。然之后仲要而家我面前讲话露营有几多条， 咪咁样讲？唔系 嗰阵时嗱，嗰个时代我自己露营都唔单条嘅。 不 过之后嘅事， 不过一样嘢就系日本相对嚟讲，日本嘅露营，因为始终就系佢哋嗰个所谓嘅郊区系比我哋郊区远好多。你揸你可以真系再揸架车， 佢真系要揸车先去到咯。 揸架车 嗱喺 YouCam 嗰节翻翻 channel 我都讲过。日本相對因為佢哋大個香港好多，同埋香港以郊野嘅發展其實係真係便捷好多，係真係完全兩回事嚟嘅。日本嘅佢真係真係 點樣講咧？即係你香港地你隨時有巴士， 唔係香港地係真係可以翻完工晏晝就走去翻屋企攞完嘢就去露營，甚至攞住啲嘢出去翻工，翻完收工啊就走去露完，第二朝就翻到。再翻工都得嘅，日本其實好， 日本你 問先， 好少學。 問先，你講呢個露宿啊嘛？ 露宿係咪？ 你叫佔領運動啊？你叫做 係咯？ 唔係，有啲人真係會咁樣星期六。 係，我知 道 嗰樣嘢， 跟住第二朝。 但我覺得會更多人係因為屋企入冇屋企住，所以就係要唯有係咁咯。 嗱，香港情況就係因為佢近啊，真係講真就係近，講真就係一個 重 點 啫嘛。 一來近，二來香 有車去到嘅， 唔係一來近，二來講真，香港嘅交通方真係便捷方便。真係方便。 但日本你知道我去㗎啦，搭巴士轉車，有啲咁就巴士 唔 係 巴士去唔到、啊， 去唔到一定要坐車。 你公共交通去到都我都仲有計。 所以唔係咁，日本一樣就日本基本上你離開咗東京。 好簡單啫嘛，招募高。 唔係咁講真， 你係入行都有車牌嘅。 咁講真。基圍型其實都係冇公交，即係公共交通工具嘅。 嗰啲山區就冇計嘅，即係 冇啊冇計嘅。但係你最近巴士站行過去都唔係真係好遠啫喎，老老實實。 基圍型唔係喺兆雲山上面咩？我冇記錯。 基圍型要行四個鐘。 係咯 係 咯。 如果你下邊行 喺 乜下邊啊？你喺山路嗰邊啊？你有山路巴士㗎嘛？ 咩冇？嗰條路嗰度好似。 我知取消咗， 穿車我唔知佢會唔會 取消咗冇啊？ 好似入邊有穿嘅，我知 半山啊， 我知喺入即系後邊好似有個穿嘅嗰陣時， 觀音村咯， 唔知而家唔知仲有冇啦，嗰啲就 嚇穿喺度嘅，但係好似冇巴士。 其實真係好似咁講啦，大朗西灣有架穿車係入去個西灣亭度嘅。嗰度停入个停落去咧，三十分钟搞掂。 系啊，嗱，唔系咁样一样就相对嚟讲，日本就有一个另一方面，日本就真系离开中嘅人 有 车牌。 你唔系话你， 所以佢 车有睇日本动画，尤其是即系有其实喺儿童向嘅好多都会话会去行山去远足嘅，或者咁样。其实佢哋去远足去行山，其实相对系一家大事。 你唔好话儿童向啦，即系好多生活性嘅翻嚟都会见到，即系一家大细周末就走去露营或者走去行山都有噶啦。 佢哋真 系 有架车，喂，佢哋系其实系大件事，系真系一家大细系好开心，好大系算系一件 大系大活动嚟噶， 大活动嚟噶。系啦，通常佢哋都會揸車去到咁上下，去到嗰度，跟住瞓，跟住第二朝行山或者第或者 正常，如果你日本人你要遠行，通常都有架車睇。 嗱，好似登山少女咁樣，佢其中集未講未就為一兩個家庭一齊夾埋一齊去遠足咯。 啊！ 依類多介嘅嘢，同埋好簡單，當你市面上有幾本雜誌專門講介紹去露營啊、遠足依啲話。仲系遠足喎，唔係話行山、登山嗰啲雜誌，係真係講遠足啊！ 呢個都係， 其實呢個大市場嚟，日本係有市場㗎。 唔係大市場，而係始終佢嗰個人口 base 大啊嘛。 咁佢即係以生意嘅嚟講，咁一億人口。 哇！咁你好老實，日本其實好得一半，起碼有一半係山嚟嘅。 唔係嗱，冇話實嘅山啦。嗱，你一億人口，講真，就算得個0.01% 會買本書，都其實可以生存到啊！即都係。 你谂下，日本可以成个县都系荒山野岭，都系咁啦。 系 啊， 即系咁， 又招群马真 系。 系咯，即系讲真，你个 base 唔同啊嘛。咁你要讲呢啲杂志咁，其实冇，其实我唔觉得，即系冇参考价值咯。 不过有一样就真嘅，日本呢个系啲活动好流行嘅。女星女真系咁讲嘅，女星呢啲玩啲活动咧系越嚟越多。 呢十幾年 好流行，十幾廿年 吹得好，啲風吹得好行， 已經唔係吹，已經成為咗好普通嘅嘢。 唔係吹得好行，即係等於學生放學會去唱 K 一樣嘅啫，基本上係。 冇啊， 健康活動 另一樣嘢咯。你 嗱，我都真係都 即係 K 可能少咗。 除咗露營， 但 係山 keep 住多人上。 露營爬山之外，講翻樣平地少少嘅嘢啦，單車啦。 單車咧就女性踩單車，我唔多呢樣嘢就唔係好知啦。 其實都多嘅，應該。 布卡車 咩啊？ 布卡車咯。Okay, 啊！你唔知道我近啊， 唔 有佢咯。 佢近咩嚟嘅？唔知 呢真系唔知啊！冇问我。 某前 A V 女优搞嘅单车队啊嘛。 O K。哦，我超型咯佢。 不过单车意欲嗱，单车好似 其实嗱，单车有喂太平民啫嘛。 嗱， 好平民啫， 长长尾两。 好平民嗱，只不过喺动唔系即系动画作品嚟讲，因为始终有一个中心嘅情况咧，就系咧单车作品。本来偏向竞技单车， 哇！ 读 嗰套咁死人， 又重啊嘛！你都帮佢又重啦，我讲个单车小霸王啊 ，O K。 但咧， 跟住到到 系南面庄算唔南面庄算唔算系竞技？好似又唔系，好似 佢唔系竞技，佢系属佢系有少少比赛成分， 但 系 游闲性质嘅。 佢都系因为讲真，因为讲我要咁讲啦，饮茶食饼嗰啲出咗嚟。真係 hit 嘅，咁佢哋會諗到 飲茶食， 咁唔係咁單車，咁唔係一定要，即係我唔一定要比賽噶嘛。單車相對嚟講，比其他球類運動勝負更加冇緊要。 唔好話勝唔勝負先啦， 觀光啊， 係即係你要記住，單車對於 代步工具嚟嘅， 尤其是學生， 係啊， 代步工具嚟㗎嘛， 係啊。 系 你冇私家车咪要扣单车咯？ 唔系学生未考得牌啊嘛， 系啊， 几样嘢啦，即系你经济又好，你年龄嘅问题又好吓。 我先讲啊吓，喺日本买个单车，翻张贵贵买个电买个车啊。 系你睇咩车啦？ 睇你买 唔系嗱，而家 买 日本， 你 记住， 卡宝 唔系啊？你记住唔同香港啊？你日本要买架车平起上嚟可以好贵。 5000 yen中古私家单车，我买过，仲买咗两架。 唔系啊，唔系讲单车，讲 车 啊， 车啊， 真系车啊，四个辘啊， 真系 车都唔系好贵。 你要平嘅可以真系可能几张吉仔就买一架车噶啦，话俾你听。 嗱，唔好讲呢个， 但系你要买架单车，可能都要几张吉仔或者十几张吉仔噶。你要靓嘅话， 你有睇 Rider 入边佢嗰部单车，佢嗰部叫入门单车都5张以上啦。 咁咪我发落你咧，你讲就系，当你架单车系攞嚟。 长征 用嘅话，你要了解 你嗰啲公路 唔系长征，搞清楚。嗰套系咪 Long Rider 定边套咧？我唔记得咗，应该都系 Long Rider。应该 Long Rider。一开头女主角买嗰架变形接车，唔系谂住攞嚟长征噶。 Long Rider 咯， 佢系谂住可爱啊。 系啊，但都要五皮，都要五张吉仔啊，大佬。 佢嗰部接嘅话，讲真，因为佢应该啲用料真系最低噶啦，5张嘅话，讲真， 三千几蚊算平，香港都要啦， 应该要10张。 香港你要买架接车啊，似样都要价钱啦，唔系似样都要价钱系， 就系咯。即系佢系唔系，佢系预攞嚟长征嘅，大佬你记住。 如果你话单车嘅话咧，其实要再 upgrade 电单车。 哇，嗰部爆针啊！ 有两唔系，其实有两套嘅 爆 针，爆有两套嘅， 确定只有两套。 我至少我记得有两套嘅电单车，真迹我唔系讲 cycle 嗰套啊，个 cycle 另一样嘢，嗰个系真系用嚟代步嗰个嗰个。兩套是講電單車，一套阿 B 同計係短， 係冇錯， 短快四集 開，我係極之好覺得好好睇嘅。 三集定四集咗？ 四集 One Off 係啊， 剩一套要爆音啦。雖然爆音都係屋企， 雖然 One Off 其實嚴格嚟講唔係講電單車，佢係講本田電單車，係only 講本田。 佢入邊就係講咗個細，佢哋係16歲可以考電單車係嘛？ 係十六歲。 日本十六歲。 係十六歲，冇錯。 所以《Yuru Camp》入邊啊， 嗰只咩 啊 ，Limi 可 一種正甲種，所以總之輕劇誒。真係見面嗰陣，因為計 CC 嘅，十六歲只可以考50cc 以下，我記得好似 係。係啊，所以阿Lin嗰部綿羊仔咪喺日本紅達爆紅咯，又突然爆紅翻咯。因為佢係 即係懸富，即係懸富啲咯，考。 因為佢 類似啦，係嘛？ 我唔記得啲分類啦，總之係低 CC 啦， 係低 CC。 唔係即係香港一二一排，唔可以。 嗱依樣嘢爆音有講過嘅，點解十六歲要考低 CC 就係？去月台系架车 啊， 大佬如果大电单车，如果踩咗位台， 咁就系你都可以托翻你。 但系就系你架车如果即系爆笑，佢咪请话就系佢讲唔死唔诶啲大人重机车跌咗我哋，冇人抬得起，结果阿头盔学者一人托翻起， 嗰个人嚟啊！ 但系就系大电单车女子高速系学唔喐嘅，正常嚟讲。几位重啊！但如果五十 cc 绵羊仔， 唔好话一般女子， 咁大人都学唔喐啦，男人都， 我都未必推得喐啦，系嘛？即系托得翻。 哦，唔系啊，先讲啊，即系有技巧嘅，学车要学嘅呢、 這个。但系就系一般嚟讲就有技巧，就要力量噶嘛。你唔会话有技巧到咧？一般小女生可以托得咁大火顶嘅个肺， 好难讲。Hibiki 应该托得起， 系佢 女子高生嚟噶， 佢唔系正常人嚟嘅，佢怪物，佢系另一个问题嘅。 Hibiki 只要食饱就托得起噶啦，话俾你听。 嗱，咁但系電單不過電單車就算唔又算唔算日本都算唔算流行咧？類似 其實算， 代步都算， 堅係算，因為用嚟代步，佢真係攞嚟翻學。 咁啊係，即係嗰句初中生就踩單車，高中生咪踩單車咯。 頭先露營阿史馬鏈都係坐住架電單車 啦。呢樣咧，其實真係仲有一樣嘢， 真噶大家記住，其實唔使去咁遠去日本睇呢啲嘢噶，近少少過澳門見到噶啦。澳门咪学生就系揸绵羊仔翻学咯。 啊，因为其实个路窄啫，其实 咩啊？当然啦，当然仲有 即系方便，即系讲灵活性。 点解日本 啲就台湾都系？ 几次啦？ 点解日本 都 系？ 台湾最多，惊多你惊台湾。 其实日本点解啊？ 讲密度，我问咗澳门密度先高。 澳门密度， 澳门系纯粹因为细，所以 喂你日本点解啊？喂，讲真，佢哋随时你啲乡下地方乡下学翻学，真系 冇。 冇啊！ 一個鐘頭 一 班巴 士，唔係冇啊 ，sorry， 冇 直頭冇巴士，一個鐘頭都冇一架巴士，記住，係冇巴士， 根本冇巴士去啊！ 喺 One Love 咯 ，One Love 就係咁嘅地方啦。 山區嚟講，佢哋點解要佢點解要得車啊？係真係，甚至佢哋係有個特別牌，係未夠十六歲都俾你考啊！因為佢地方真係冇 其他代步工具， 係真係翻唔到學啊！但係佢只可以某地方 又唔係翻唔到學嘅，爆缸扯單車咯。女主角第一集就係。即系踩单车上车踩到想死咯，话俾你听。 咁跟住咪话，因为我记得温哥系讲到其中一个女主系未够十六岁嘅， 系啊， 但系佢系有牌嘅，但系佢所以话佢个牌，佢哋话搵日假期唔知出去行，但系我个牌唔出得 系啦，唔出得嚟。 咁样咯，其实就系有啲咁，即系佢哋真系啲特殊措施，咁佢真系冇嘅话，系真系做唔到，翻唔到学。你自己睇，你睇帖子都有讲过有地方嗰啲系真系朝早六，即系成架车成架火车系服务一个学生，因为佢要翻学。 但你记住啊，分分钟嗰个学生都系踩电单车去车站嘅就分分钟。 系啊，即系会有啲咁嘢。咁佢即系成，你会睇到即系帖子都讲到啦。朝早问个车长，朝早一个学生，夜晚一两个学生，系真系佢哋翻学冇啦，成条。铁路线是没有其他人搭的，即是会有这样的地方，那他们没有这架电单车是真的做不到的，回不到学， 所以 而行动不能的话，那 同埋你记住，即是日本人的郊区呢，幅员甚广，分分钟跟你讲屋企去学校踩电单车都可能两半个钟，那如果你没有公众交通工具， 你起码 你行或者你踩单车你要几耐时间呢？ 几系嘢噶，一公里， 已经唔系几系嘢问题啦， 已经唔系几唔几 系 嘢， 真 系 系 大好大镬嘅问题 ，impossible 嘅问题， 佢大就呢两套咧，主要系 即系你估，真系好似话嗰啲啊，翻学每日跑十公里山路翻落嗰啲啊， 可能会仲有一套，因为有套轻小说就系讲类似高山电单车嘅，应该成功咗噶啦，咁动画漫画化咗噶啦，咁可能嚟紧都会动画化嘅，最紧 呢套啦，系啦。咁啱啱講開啦，講到 Hibiki 啦，啱啱先 唔好講 Hibiki 住，都講緊你講電單車，上次都講埋 Sidecar 噶啦 ，Sidecar 啦 ，Sidecar 個 Sidecar 又先冇個 Sidecar 其實 哇呢樣嘢真係冷門咗 ，Sidecar 真係 Sidecar 係冷門， 唔係冷門， 是直头是空想告诉你听。 西卡比赛真的空 不是啊 有西卡比赛吗 你讲的不是讲西卡比赛空想是女子高生西卡比赛。讲真的男子高生都不会有啦不是不是是没有。是没 有。不是西卡 可能会有 一个半个考到职业牌走出去玩紧比赛不出奇。但是不会跟你讲联校比赛。 即是讲紧。他可以在赛车场上揸，因为他的牌只可以赛车场上。他那个不是正式的牌。 即是这样讲的，即是 Sidecar 我不熟，我不敢讲，但你都有看过报道啲咩啲三级方程式会有啲十几岁嗰啲啲僆仔僆妹去揸去比赛啦。 白金少女里面其中一个角色咪咯？ 唔系讲空想啊，我系讲现实啊。 现实新闻啊， 你见都见过啦。 香港第一个入唔知 F 3定 F 3 F 1嗰个都其实 都系学生年代， 佢学生时代已经开始插入咗。 但系个问题系 比赛啦， 一个半个外一维斯会有，唔会系。跨校制咁样做到比赛咯， 年年都搞咁制嗰种咧， 绝对唔会。 即系就真系过分。 基本上同嗰啲咩空中战斗啊，嗰啲乜嘢咧，属于空想技术嚟嘅。即系 唔系嗱，如果你去空想，唔系真系。 唔系现实有样嘢，唔系因为现实有样嘢，但系女高 唔系。Sidecar现实系有，都会有可能有少诶， 有少年少女去玩， 但系呢个战车道就真系完全假嘅。 喂，战车仲有样嘢， 完全搞笑搞， 唔系唔同啲。唔同啲嗱，賽車現實就有呢種車，亦都有比賽，只不過高山唔會玩。 唔係戰車， 戰車就係現實先高山， 坦克現實都有，但係唔會有現實，唔會比賽，唔會比高山。 每日可以 講先講啊嚇，裏邊啲坦克話就話係現實 model 啫，個科技樹都同你講空想㗎嚇，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啊？ 黑科技嚟 㗎，唔係其實黑科技嚟㗎。 咁打佢嘅駕駛可以冇事㗎。 唔係打呢個 有提過㗎，佢裏邊有呢個咩唔知即係碳塗層之類此類去保障㗎嘛。 唔係嗱，唔好講呢啲，淨係講話，咦？真係喂，坦克你學校佢哋嗰個 pit 啊，你哋可以整俾到坦克？我唔熟軍火都覺得其實係搞笑啦，係嘛？ 雖然我知道二線戰坦克有啲係好交流，但係。今唔係今日做開公司， 其實又未去到完全搞笑嘅，老老實實。 唔係因為其實二戰 即係二戰坦克咧，其實係幾貼近汽車嘅，基本上係即係你有汽車維修嘅知識咧，間粗嚟講咧，你維修坦克都唔係完全冇可能嘅。 咁你係有一個荒廢廢車可以復活翻嘅話，你係 唔 係 應該講就係點？唯一一樣就係其實相比而家嘅汽車嚟講，其實戰車嚟講係相對簡單嘅構造，係冇佢冇機冇電子技術啊嘛，純粹硬機械，即係唔係太難嘅。尤其如果係美軍坦克，即係嗰啲白色加揸嗰啲咧，嗰啲架真係容易修理啊嘛。基本上佢預嘅就咩啊？任何揾條茂利嚟到，即刻三日。 但係佢哋修理嗰架係出咗名撈教嘅波子虎 喎。咁呢個問題咧，佢哋依係黑科技啦，依就係。但係一般嚟講，嗰個年代你知㗎啦，二戰裏邊佢頭條揾條阿叔耕田嘅，掟佢機 械即係冇電子。你記住，波子虎出名在乜嘢啊？全電㗎，唔係全電，佢唔係行油，佢行電㗎。係 啊，同埋即 係你估而家只有 Tesla 嗰個年代已經有電車㗎啦，話俾你聽。 同埋就容易過夜，容易拋流。问题多多嘛，仲即系呢个真系佢修理黑科技，依个唔好讲黑科技啦，但基本上一般嚟讲，战车唔算太难修理嘅。 唔系，但系即系可以俾你揸住架电，即系入边个世界讲真，真系呢个真系 喺个震度周围走都系。 咁呢个问咗啲呢个真系即系 咩？喺个震度周围走，讲真要话喺个震度叫俾佢哋做呢个活动都可以接受，但系个问题就系呢架战车道系同花道啊、华道嗰啲系同等，系少女必修科之一。 咁又系咁嘅 鸠，呢个真系鸠啦，即系鸠，真系少女啦。其他乜都唔好讲，甚至 Sidecar 佢都比 Sidecar 更加完全系无厘头，可以真系应该用呢句讲，更加无厘头。 因为睇落就系，你听佢而家讲嘅，睇先，你咪稍微搞错咗啲乜问题就系、是。听讲 唔系，你调翻转，可能即系点样讲啊？你俾揸呢个战车去南极，个机会仲大少少，可能即系。 南唔系南极唔同，因为其实南极咧系有女性冒险家去嘅， 系有，但系嗰个你都听到入边个价钱几多 啦。唔系嗱，咁先真系讲句。去南極啊，或者啲温一次性嘅 trip 咧，呢其實咧，好似佢入邊咁樣做一個特殊嘅 project，其實好正常，好簡，即 係南極反而即套作品，我就講套作品，我唔係講個題材啊，套作品反而合理好多就 係好最合理。 記住啊， 佢冇將呢件事日常化。 係， 我哋頭先講好多嘢咧， 非日常啊嘛， 好多都係日常化咗先係問題啊。其實係，但係南極佢冇將去南極呢件事日常化。 呢度點 你而家唔係話同佢聯校比賽鬥快去南極啊，大佬？ 啊，係啊，係啊。 或者應該 唔係佢真係一步步去諗，去諗點樣去實現。 唔 係 話應該係聯校比賽唔係鬥快去南極，而係聯校去南極跑馬拉松。如果佢呢啲咁嘅話咧。即係喺個聯校比賽嘅話咧，呢啲就真係有問題。 去南極跑嘢難度，去北極跑應該仲可以嘅。 北極馬拉松係有嘅， 係啦，冇錯。 北極馬拉松啊，因為南極佢本身係封鎖咗咧， 南極嘅問題係真係而家係冇一個國家係有係即係係一個絕對中立地方，係冇地係冇國界嘅，冇國家擁有。 南極係共同管理啊嘛。 某程度上直接叫做聯合國旗下咯，可以。 不如都講就係、是，相對嚟講就係南極，你話唔可能，都唔可能，但係話去到，亦都有人去到。即係講就係邀請係去到。 唔係啊，個問題係南極而家先至移去啊。而家你有錢就 你俾50,000港幣50,000去到，平過你上 Everest。 冇錯。 雖然佢只係 分分鐘平過你上富士山。 O K。 咁平？ 冇咁平啊！ 唔係啊，你對富士山去得平啫嘛。如果你正規地要跟團性嗰啲分跟上富士山， 我想頂， 即係你記住去南極啲跟團。如果你要去跟團上富士山，分分鐘貴過你跟團去南極，話俾你聽。嗯，林生啲 咁樣比有咩？咁樣比啊，啱 嘅。咁 就自己自行應該都唔會。 咩嗱？我同阿傑特上嗰次都好似，其實淨係上住都萬零千零蚊。 千零蚊，因為奢侈係貴嘅奢侈啊嘛，住住山細屋啫嘛。 如果你真係正正經經去跟團上嗰啲有曬街嗰啲咁啊， 買嗰個唔止3,000 yen，其實6,000-7,000 yen嘅啊嘛。 嗰度6,000-7,000 要啊！嗰度點邊可能咁平啊？山小哥， 咁咪加埋10,000 yen啫嘛。 10,000 yen就車 費3,500。 6,000-7,000喺萬英度啦嘛， 一萬英啫嘛， 即只不過係你富士山你可以自由行，南極冇得咁解啫嘛，純粹係 南極情況不過南極就真係有量，同埋啱啱 因為南極其實入去你要攞license， 同埋佢要好多管理， 你唔係話有錢就得，係真係你要攞license， 但你有錢都基本上攞到噶啦。 但最妙就係咩？ 咁但係你有錢，但係你都要。因為佢嗰個 license 係一定要有而家被法定嗰啲旅行社先至發到俾你啊嘛。 對我一不過好妙就係、是， 即 係 對我對喺我印象中，你係南極同喺北韓差唔多嘅基本上。 唔同喎，南極冇南極有女性冒險家嘅高中女性冒險家嘛？嗰次新聞之後講嗰單就係、是因為南極之後咧，啱好就有女性高生走去南極探險，跟住上埋新聞嘅。哇！啲人話哇，乜咁準時啊？夾得呢單嘢啫嘛，啱好就係、是。 唔係，準住得個龍王，雖然龍王男性， 嗯，冇錯。 Okay、 跟好啊，睇先。跟 嗰頭話咩咯？嗰度龍王上，跟住之後有個14歲嘅真係做龍王，好似 唔得挑戰型做到，我唔 知啫嘛嗰時話。 但係都好咩？ 不過奇啊！ 你啦，講真，捉棋喂女流騎士啫嘛，有幾即係呢啲。都係嗰即講嗰套作品嗰時候都講過啦，呢個係老嘅運動。講真，調翻 老嘅運動同埋對，唔係老嘅運動同埋一樣就係、是、 即係唔出色，唔出色嗰個啊， 唔 係 一對一嘅一， 唔係攞紙筆畫 一對一嘅奇藝咧，因為老嘅運動咧，其實好容易有天才，一對一啫嘛。 唔係天才問題，而係佢唔需要身體鬥，即係身體機能發展。 佢個腦就發展快 啲㗎。所以年輕嘅話，只要佢老， 即 係佢。但係大家有冇留？有冇印象？你講咗咁多呢啲嘢，係即係。一啲比較現實嘅嘢，但係將佢空想化，即係頭先提過《戰車道》係咁啦，《世界》係咁啦，其實仲有一套大家忘記咗， 《 全國大賽打麻雀》。 但 是要去到全国规模， 佢 嗰 个唔系全国规模咁简单，佢系全国瞩目规模，好似美国睇 NCAA 咁样嘅级数。 咁你真系冇可能。 系咯，你咁专就话正常。 咩？我又 新鲜啊！先， 唔止 NCAA 规模噶，佢嗰度系讲紧系全球，不过佢净系计日本有咁样，但系佢全球麻雀人口已经超过几多几多 亿， 系啦。 咁我真嘢，我信嘢一样嘢，麻雀系，但系问题就系。 有冇咁 得？但係講真啦， 乜撚先？職業真正職業咪出得日本？ 你連奧運都未入到，你講乜啫？ 咩啊？真係嗰句，真正職業化咗嘅職業麻將好似得日本嚇、啊。其他我唔知大陸有冇？大陸有所謂嘅競技麻將， 唔係有你都驚啦，係咪？ 有嗱，我知道大陸有競技化咗嘅麻將，但係佢 職業化咗有香港咯，職業地去麻將館嗰啲咪職業化咯。 唔係我唔講啦，唔係，因為我知道大陸係有推廣個叫做即係運動麻將，即係運動式運動， 直頭想入亞運添，好似而家係表演項目，有冇記錯？印象中 好 似係。我問咗 Google 啦 ，Google 話俾我知，日本係冇高中麻將比賽聯賽嘅， 即係冇正式嘅 冇高中大賽。香港有香港反而有大學嘅麻將比賽，但係日本冇。 香港大學係大學自己聯合玩啫， 大學係乜都有啊！你 啲級自己去聯合啫，唔係校唔係校方本身官方搞啊！印象中 麻將 board game 都有啦， 係咯，但都唔係官方搞，都唔係校方官方搞， 即係自發啫嘛。 自發啲同好會自發搞啫嘛，聯所謂聯校就咁啫嘛。 係啊，聯校真係 仲留過啲聯校 board， 真係自己自發嘅 啫嘛。因為日本咧就即係麻雀聯麻雀聯賽嘅，有聯盟啊嗰啲嘢嘅。 唔係，講真，你唔使理。 日本係好中，唔係日本係好中意將呢啲咁嘅智力 game 職業化噶嘛。棋又有職業， 唔係你其實當麒麟王入邊佢嗰個職業。根本其實大家幾樣嘢都係咁樣，都係有個杯咁樣。你有個職業資格就可以參加比，然之後即係淘汰賽，即係積分制。嚟升級跟住淘汰賽嗰啲嚟打杯賽咁樣，全部都係咁樣啫嘛。 即係呢個變咗有少少偏離嘅，偏離女食咩女高薪嗰樣嘢。 佢入邊有一個情況嘅，真係嗱 ，Saki 個情況就真係調翻，真係情況就係、是、佢係我睇咁多套加，包括 spin off 係冇提過男性職業比賽，係完全冇提過呢個世界有男性棋。 咁佢個世界 先講啦，裏邊有打麻將嘅男性都得一個啫嘛。 好似系小黑月个阿爸啫嘛，同佢同个女打过。 唔系，我系讲紧帮手买 Taco 嗰件啊。 阿富山人，日野圣佑就都系仲有阿四巴阿四巴神嘅小野大富。 佢蹬脚啫，好似真系 都系蹬脚。 冇蹬过，蹬脚都冇蹬过，冇提过佢识打麻雀。 佢识有讲过，佢有讲过打麻雀，唔知动画人讲。总之系佢打麻雀嘅，佢同阿富山人小野系有打过麻雀嘅。但系喺游戏呢个画里边的样，勉强嚟讲系比较有名有姓嘅男，不得佢两个啫嘛。 佢加埋佢。阿富山人角色只系话俾你哋听，呢间学校唔系女校咁解啫嘛。 是小野大富就话俾你知就系咩？佢是四不神啫嘛。因为死不神系咁 OK 啊，佢 工具人 系啦， 有钱女阿龙桥啊，佢屋企一定有，一定要有下人噶，要有执事噶嘛，咁解啫嘛。 系啦，咁就即系算，依个超能力麻雀定系替身麻雀？ 唔好理佢嘅， 唔好理啦，就打麻雀，女子高中生女子麻雀打麻雀，系啦， 咁 真嘢要全国大赛。 Sorry 啊，等阵先啊，佢唔系女子高生啊，系女小。J.S. 已經有麻雀啦， 因為嗱，因為 培訓啦呢個 嗱，佢講到入邊佢個就同足球或者一樣嘅，佢係縣大賽或者咩係少啲，即係或者 係 架構少啲，即係唔使，但係真係有小學全國大賽。 唔係佢將棒球嗰套嘢變咗做麻雀啫嘛，係女子棒球，我漏咗講女子棒球睇入幾套， 啱啱呢套，啱啱呢季嗰套咯， 啱啱呢套同埋。大戰野球算唔算咧？ 大戰野球都 算 嘅， 嚴格算啦， 算啦， 系啦。 啱啱嗰套八月先咧，嗱算 OK 啦，即系嗱唔好講嘅話，就係日本女子棒球，日本女子高中棒球足佢嘅嗱，事實存在嘅， 係以係。但係少近十年， 都係 softball 嚟嘅就話， 唔係 hardball 嚟， 真係顏色棒球，真係顏色棒球。 因為軟式棒球即係壘球咧，日本其實女子高中係幾多啊？即係 咪陣先 ？softball 你講錯咗。本来是没有硬式棒球或者是垒球的话是女子玩的某程度、那個啊、那个社会想法是当然男性都会玩但是反过来是女性如果要打这种运动就是打垒球男性就打棒球、 啊、 分开是这样看的、啊、即是那种性别歧视性的歧视性 的有点似很早期的足球的情况即不是说足球很早期即是说即现实很早期就是说有一段时间女性踢足球就只有五人 啊 由女子睇先， 先講埋棒球先。 女子足球啊， 女足球另一個，我有 女足球而家好多， 而家好多啦，好玩啦，而家就。 喂，但係動畫作品， 因為動畫化就好似真係 動畫化，好似動畫化，好似未有。 直頭唔覺啊， 動畫化咗嘅未有。 因為 high 到個咪咩足球其實都 high 到嘅。 但係因為其實 總之你話足球其實 high 到咋，即係 Wish 球入邊都有個話搞緊啦。 咁但係好少咯， 因為女子足球咧， 即 係攞 正 嚟之後咧， 真 係好紅啊，炒起咗熱潮。但係女子棒球就而家。 讲翻女子棒球先，女子棒球其实即系以前嗰个约定俗成个性别歧视性造成嘅，就系女子打女球，男子打棒球。 冇错。 然之后大正嗰阵时，我哋喺入边都讲，但系一轮入边讲嘅，其实就系想打破呢个歧视。 系所以叫女权。 然 之后 其实睇翻有几套漫画啊，高桥老写过嗰套就系讲第一个日本为即系第一个女性职业球投棒球手嗰、那个那个故事啊嘛。佢寫嗰套噶嘛，嗰套講提過，即係我睇翻 Vicky 講啊，真係真係其實係有幾年做過，有幾隊試過做，真係成隊嘅，係幾隊做咗幾，即係得三四隊咁樣，佢哋打叫做做一個小型聯賽做過俾幾年嘅，但係好似係一二戰定係咩事原因冇啦， 即係就冇咗冇咗係咪？ 冇即係，但係嗰幾隊好似係有十幾年，但係因為。結果不知道什麼事沒有再搞聯賽，他們是因為是某幾個，他們不是高中生，但他們是大公司旗下那些 實業團， 實業團來的那些東西的，但是、結果其實長年都還有女子棒球隊，但是是真的沒有比賽啊， 沒聯賽啊， 初中高中是沒有接觸，冇女性接觸咁滯嘅，去到係唔記得咩點解？呢、這個真係唔知點解啦。近年係撩翻出嚟，係真係有女子棒球呢樣嘢。哦系嗱， 因為你睇好多棒球，即係 四葉草 女子有好多唔少，即係好多太多啦。講男子棒球，只要係講學生嘅話，唔多唔少都會有角色同你講哦。有個女性的同學或者朋友，小學一起打小棒隊的，不過上了中學之後，因為女性不打得棒球，所以唯有去做經理、啊、或者去了別的，然後但是青梅竹馬，但是很熟棒球，之前總有這些角色的嘛。 好像這樣說、套 Glover 剛才說的 Glover 裡面就是講其中的三女嘛、顧松葉配那個就是她就是做去了做、去即係入邊有一集動畫就動漫，我唔記得有冇講動畫，其實講得好少嘅動畫就講咗成集或者有幾集係佢去投畫，唔知係即係 club 嚟嘅，唔係學校，唔係校隊嚟嘅，係啲俱樂部隊嚟嘅嗰啲啊，即係地方隊嚟。 曾經有套好似得漫畫，或者好似冇動畫化過嘅，即係投下條女要女扮男裝去打添啦， 唔止一套啦咁就。咁就其實好幾套都係 真講啦，我《 童夢》入面都有過啦，打職業啊， 即係呢只要童夢。 我講高中生啊， 喂，《童夢》嗰個都係高中生嚟。 唔係啊，我講高中打甲子園啊，即係我唔即係落翻嚟講翻高中先。你成日就走出去講埋女權，講埋咩？等我哋而家唔係講嗰扎嘢啊嘛，我哋講 JK 啫嘛，唔好咁啦。 JK。 同入边嗰个 J.K. 嚟噶， 算啦，要 啦。阿童梦系小学生， 嗰个夸张到即棒系即棒出小学生。 不如就你咁，又系同梦不都夸张噶啦。 我其实都系讲完棒球。 咪睇下先 ，push 咗，因为其实我发现原来先讲一半，唞一唞先。我下一节讲埋啲咩？健身啊， 你讲完棒球，俾我讲多样嘢先啦。网球，喂， 停球， 女子高生，女子高生嚟噶。 嗰个其实算唔算系运动翻嚟嘅？ 其实你说停球，讲真的我要提埋就是软式网球。 软式 网球 ,soft tennis, 那套其实都是大家都是搞笑，但那套是真的有比赛的。入面都讲都有些正式，都正式少少啦。 但是讲真的女子高生打网球有几奇一路好熟熟。 反而不打网球打软式网球就出奇咯。 因为 ,OK, 等我唞先，下一集我再讲埋啲其他嘢。